佢就係李亞力。Hi， hello， 你係佢最期待嘅喎。係 啊， 多謝。 佢講完嘅，佢講完嘅電影 我走啦。 唔係，我講電影方面我最期待。 Oh, OK， 因為李亞力 講嗰套戲㗎嘛，係 啊，唔係都係嘅。你講完之後咧，我本來唔想睇，我都要睇下，咦，有啲乜嘢吸引到李亞力咧？ 佢講完之後我都唔使睇，佢講得太好啦，實在 係啊。但係咧，因為我好得意嘅，我係嗰啲咧。人哋讲完俾我听个剧情或者结局咧，我都会再重新睇一次嗰啲人嚟噶，即系我就算睇个剧嘅时候，我唔会觉得冇新鲜感嗰啲人嚟嘅。所以我系反而会中意人哋讲完俾我听之后，我先再 推介嗰啲。 系啦，或者讲咗中间嘅剧情，等我再衡量究竟我睇唔睇个画面。 系，系啦。哦，咁呢一套一定要睇啦。 系咩咧？ 系呢一套咧，系2020嘅印尼轻喜剧。 哦， 喜剧啊，印尼吓，即系。敏大人就知㗎啦，我好推崇呢個印尼電影，由呢個死亡突即係突擊死亡塔開始啊，即係 呢個係咪嗰個打交？ 係啊，打嗰、那個 英文名叫乜嘢 啊 ？The Ray 啊嘛， 係 咁啊，跟住就其實我想介紹幾套嗰啲恐怖片，印尼嘅恐怖片嚇，係啊，鬼開 怖㗎， 鬼眼開， 比較少啲睇印尼， 但係我覺得印尼恐怖片應該好恐怖喎、啊，我哋成日都話 古靈精怪中南亞嘛。 佢又冇嗰啲降頭嗰啲，佢唔係泰國嘛。咁但係佢有另一種深度同埋陰森喺裏面嘅、嗯。有機會我先介紹啦。咁我講喜劇，好、開心嘅喜劇。咁呢套戲咧就係好開心，即係我 明明你啊，你頭先先話輕喜劇，而家話好開心。 係啊，唔係我講完之後你就明白點解我咁開心。 好好好， 佢本身係屬於輕喜劇嚟嘅，即係啊咁個戲名叫《非一般老師》。 嗯， 英文咧好得意嘅，叫 Crazy Awesome Teachers S 咁啊有。 係。 啊！即、就、係、是、一班 crazy 同埋 awesome 嘅 teacher。 嗯。 咁啊，導演咧就係好長啊，薩瑪利亞薩里直曼容克塔誒，直曼容塔克。 好勁啊！你讀到 一個名嚟嘅。 係。 好辛苦，好長。跟住編劇咧就係、是、薩哈比曼德拉，曼德拉容易啦。啊，拉哈比曼德拉 ，sorry 啊，拉哈比曼德拉。跟住主演咧，我講兩個啦，男主角蓋丁馬丁啊，女主角咧就迪安。薩斯特魯沃德約咁樣，咁男女主角啦，咁其實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個男主角的背景，雖然我哋而家睇咧就好似好，好似好一般喎、哦、咁樣，但係我哋記住呢啲係印尼嘅背景啊，即係印尼嘅社會嘅特性。咁咧男主角咧其實咧佢係老師，佢個爸爸係老師嚟嘅，好受係德高望重啦，好受學生歡迎嘅老師嚟嘅。咁、但係咧，因為佢就係掛住咗啲學生啦，就唔係好理個仔啦。咁啊，成日都要求好嚴啊。咁所以個仔咧，男主角咧好憎個老豆。 嗯。 咁佢喺中學一畢業咧，佢就離家出走啦。咁啊，走咗去城市啦。 嗯。 咁啊，由鄉村跑到城市，諗住自己發展啦，一即係打天下咁啊嚇。咁可惜咧，混咗幾年咧，都係一事無成。 係。好多典型年青人都係咁啊。 冇錯啦。咁啊，最後唯有就翻鄉下啦。當然啦，冇錢啊嘛。係。咁啊，翻鄉下起碼住住先啦，有飯開先啦，有得住先啦，先揾工啦。嗯。咁佢翻鄉下其實都係跟住揾工嘅，佢唔係懶嘅。咁啊揾到份工咧，就係當呢個遊輪服務員啊。咁、但係咧，要想當呢個遊輪嘅服務員咧，首先要有錢去申請嘅，咁、要做 passport 啊、申請表啊嗰啲諸如此類啦。咁咧，咁冇錢咁點算咧？咁佢個戰人館啊，即係工作介紹所個人就話：咁啊，你去嗱，我有份學校嘅代課老師工，嗱、你去打住先啦。啊！你過咗啲關嘅，咁我咪推薦你去做呢個遊輪服務員啦。咁大家記得啦，呢、這個男主角最憎就係老師噶嘛，即係要做代課老師。咁咧就已經係好滑稽件事啦。咁加上咧呢、這個男主角咧，佢根本就係一個滑頭嚟嘅。 嗯， 雖然心地善良嚇，但係佢好多嘢都係縮骨啊、滑頭啊。好啦，女主角比較嚴肅啲嘅，咁係屬於教校務主任， 嗯， 即、就、係、是、office 嘅主任啦。咁同時咧，因為學校嘛，鄉下學校嘛。咁啊，同一時間咧就要做埋數學科嘅老師。 嗯， 咁啊背景幾慘嘅，佢要單獨撫養一個同父異母嘅弟弟。係，即係同父異母已經慘啦，仲要弟弟，仲要係冇曬，即係佢已經孤兒嚟㗎啦。咁佢要佢係大人嚟㗎嘛，咁啊照顧一個讀緊書嘅弟弟。 嗯， 咁咧呢個弟弟咧，我哋叫學生 A 啦。咁啊最有趣嘅出現嘅方法好有趣，就係頭先我哋咪講男主角要去做呢個遊輪服務員嘅。 係。 咁佢勸，即係佢點講？佢 sell 自己俾嗰、那個戰人館嗰陣咧，佢話：，我有個細佬好慘㗎，身體好差㗎，我要賺錢養佢啊。 嗯。 咁其實佢冇細佬㗎嘛。 嗯。 咁就行出去門口咧，就揾咗個僆仔咧，就去租啊，佢俾錢嗱，僆仔我租你一陣， 俾俾啲錢你，跟住你當係我弟弟先，細佬先，咁入咗去應徵啦，咁啊，咁咧，但係呢條 出租弟弟， 出租弟弟，咁但係呢條友咧，即係男主角咧，跟住就走數啦，走咗去啦，嚇，咁啊即係賴低咗個弟弟喺度，咁啊走咗去，咁啊，跟住佢就去做代課老師啦，代課老師個第一日翻學咧，就發現咧嗰、那個即係佢之前走數嗰個弟弟咧、原來喺佢班上邊係個學生，即係佢學生嚟，即係已經預咗債主啦。咁啊，預咗債主已經被人追數啦。如果個學生 A 就話：，你唔俾錢我咧，我就穿你啲嘢出嚟。係咁，咁好慘啦。咁跟住咧，因為男主角係要追女主角噶嘛，即係男主角要追個校務主任。咁咧，佢追嗰陣咧，去佢屋企食飯就發現咧，原來咧呢、這個學生 A 咧係個校務主任，即係女主角嘅細佬嚟。 即係佢出租嗰個就原來係真正原本要結識嗰個餅嘅。 係啊，冇錯啦。咁但係咧。有趣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呢個角色啊，呢個男學生同埋基本上其他學生咧，都係好有台型嘅嗰度，即係佢有自己嘅 image 嘅，即係每一個學生都有自己獨特嘅衣著裝扮嘅，但佢哋冇乜對白 嘅，即係靠型就攞鏡頭啦， 冇錯啦，咁呢個我未見過咁嘅方法嘅，即係通常我哋寫俾學生梗係吱吱喳喳噶嘛，好多對白噶嘛，佢哋有嘅，但係多咯，相對地，因為好多嘢講嘅男主角，佢真係好滑頭，真係好多嘢講。咁咧，點解會咁吸引我咧？其實最重要係咩咧？即係如果有機會大家睇下 trailer， 可能會知嘅。因為咧，呢個男主角嘅演技咧，其實同阿歐陽波比有得廢，係同埋加上咧有綁架橋段啊，我覺得可以完全咧男女主角係由歐陽波比同埋孫軒嚟做。 點會無啦啦突然間又會有一係綁架啊？明明老師 係嗱劇情應該會講 嘅，係咯。 但係你睇完吹啦，你都會覺得嚇呢、這個明明就係歐陽波比，跟住女主角明明就係孫軒嚟嘅。 係暫時講到呢度啦，就係非一般老師，就係呢個印尼嘅喜劇啦。咁啊，陣間再講下劇情，點解明明老師有關俾人綁架事咧？ 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慢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My only one，My only one。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零单料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生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慢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晴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联 世全世界，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My only one，My only one，You are my only one，My only one，My only。 睇完喜剧之后，再听郑中基呢首歌，一定会甜上加甜。啱啱听过系郑中基嘅《My Only One》。我哋请翻李亚力出嚟先 ，Hello 李亚力 ，Hello，Hello， 我哋继续讲埋呢个非一般老师。 好啦，呢个印尼版嘅欧阳波比穷酸圈啊， 系 咁咧，一开始咧戏咧就系即系好似头先我讲男主角个背景咁啦，就介绍男主角先啦，咁啊点解要代课啦咁样？咁啊其实咧一嘅戏呢个戏嘅正式嘅桥喺边度开始咧？就系佢哋要出粮啊，咁印尼出粮咧就啲。有時嗰啲偏遠學校出糧咧就出現金嘅，咁所以校務主任咧女主角咧就同另一個老師咧就攞咗大批現金，一個手提袋嘅現金翻嚟準備出糧，咁點知翻到學校咧就俾埋伏喺裏面嘅賊人咧就搶咗分水，咁好慘啦，所有老師都冇糧出啦，係啊，好可憐啊！咁因為又冇補助金啦，咁即係同埋佢哋個個都係月月清嘅，即係有多老師啦，譬如有個大咗肚啦，有一個阿。婆級嘅就要養孫啦、啊，咁總之大家都好慘嘅。咁、跟住咧，好彩男主角喺即係佢雖然曾經出手去想攔個賊啊，咁但係失敗咗。咁、但係佢就認到咧，就係呢批賊咧，佢哋手臂上咧有一個好奇怪嘅紋身，你好似樹藤咁樣嘅紋身。咁咧佢哋喺度查啦，咁啊又透過啲學生嘅協助咧，咁啊查到咧，哦原來呢個紋身咧係屬於當地一個黑幫嘅。组织嘅，即系呢个黑帮嘅啲人咧，都要做呢个纹身噶啦，咁咧无事不巧吓，呢个化其中一个化学老师，即系大咗肚嗰个女老师咧，咁佢嘅前夫咧就系同呢个黑帮有关嘅，咁佢哋就千方百计去跟踪啦，跟踪佢嘅前夫，咁咧终于去到市区里边咧一个收车场，就揾到咧呢一班黑帮嘅巢穴， 系啦，咁勇敢嘅佢哋。 系啊，好勇敢， 好勇敢啊！ 好勇敢嘅，由呢、這个老师男主角咧带领之下咧，呢班本好鹌鹑嘅老师咧，就我都听佢点， 突然间强起嚟， 系啦，好笑嘅。咁因为佢滑头嘛就，系啦，咁佢知道，但系问题就系、是、喂入咗去都要搵啲钱喺边噶， 系啊， 因为佢呢次入去咧个巢穴里边咧，净系知道咧有一个秘密嘅地方嘅啫，闲人免进写住咁样。咁佢就呢、這個男主角就估啦， 啲錢曬喺度啦， 係啦，咁但係就見到錢啫嘛，咁佢哋翻去咧就翻學就諗下點樣去偷入呢個車廠裏邊啦，就要揾到嗰啲錢啦。咁咧女主角就自告奮勇話一齊去啦，咁啊所以咧就一大班老師咧就有啲喺出邊埋伏睇水，有男主角同女主角咧就偷偷地入咗去嗰個閒人免進嗰個地方嚟，咁啊真係俾佢揾到一袋錢。咁你嗰袋錢拎咗翻去之後咧，數一數，咦？點解 double 咗嘅？佢哋 攞多咗， 係啊，攞多咗。 哇！咁大件事啦，一定有殺身之禍啦。 係啦，好大件事啦。 你攞翻都已經好大件事，你仲攞多？ 係啊，攞多咗。咁其實佢哋攞錢嗰段戲其實好好笑嘅，因為佢呢套戲嘅喜劇位咧，就全部都係用情景喜劇嚟嘅，即係佢個。情況好好笑，佢就唔同，譬如周星馳嗰派咧就無厘頭嗰啲就唔係嘅，佢每個位都幾有厘頭嘅，即係其實有道理嘅。咁但係佢就偏偏係嗰個情景令到你真係想笑。咁佢搶即係偷翻啲錢翻去嗰個位咧，其實真係笑到趴喺度。咁但係即係我唔穿喺度睇，講咗就冇睇啦。咁但係重點就係咧，佢拎咗翻學數完之後，發覺多咗咧，呢、這個有一個麻煩啦。咁跟住咧，第二日咯，咁其實黑幫老大 做嘢咁小心嗰啲人， 係做嘢咁小心，即係其他錢就唔好擺喺同一個袋啦嘛。咁咧呢個黑幫老大知道之後咧，佢就 因為咧佢喺個現場啊執到一個對講機，個對講機咧就貼住一張貼紙，就寫誒嗰張 label 啊，就寫住某某中學嘅，係啦，你知中學嗰啲器材全部都要貼噶嘛， 係啊， 咁於是黑幫老弟就知道啦。咁第二招咧，黑幫老弟就派嗰啲手下扮成警察咁啊，入去學校度拉人，啲人又信嘅，咁啊拉人之後咧，咁啊拉咗有份去偷錢嗰幾個啦，但係男主角咧。呢、這個時候咧，就其實咧，佢又偷錢喎，佢又偷咗嗰啲錢咧，諗住翻屋企，即係因為佢裏呢沓錢裏面咧，其實有一小部分咧係屬於佢爸爸嘅，因為佢爸爸都係同一間學校嘅，就屬於佢爸爸嘅退休金，佢就問想問佢老豆借退休金去做呢個郵輪服務員嘅，咁所以佢即係無奈之下咧，佢又偷咗批錢翻屋企，咁變咗嗱學校就揾唔到錢啦，咁但係。其他女主角嗰啲咧就俾黑幫拉咗啦。咁啊，總之搞一大輪之後咧，黑幫老大就打俾男主角咧，就話：嗱，你一定要還錢，你俾翻啲錢我，你俾翻錢我就放翻啲人啦。不過還錢係唔夠嘅，因為你喺我度偷錢。但佢就係講佢喺，即係佢淨係講男主角喺佢度偷錢啫，佢又唔講佢偷咗人錢。咁佢話仲要加利息喎 ，double 喎。 係，真係好世界真係荒謬啊！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嗱，你想換翻啲人命咧，你就要將我嘅錢同埋利息領嚟。咁男主角就好惨啦，冇计啦。咁但系啲学生好好帮忙嘅，因为啲学生好爱老师。咁所以咧，佢设计多方设计谂办法咧， 保护佢， 保护佢，同埋点样去串同佢哋做一啲嘢，令到可以救翻啲人嘅。 哦、 OK， 咁咧。 嗰啲老啲學生都咁勇敢啊！果然 好勇敢噶，系咯，冇乜對白噶， 寫住咗勇敢兩隻字去交代呢件事。 最好笑啲利息係咩？啲利息就係咧，啲利息咧就係其中一個學生嘅父母，佢係啲區嘅學校嘅嗰啲校監嚟嘅。咁佢咧就將學校出糧時間表咧當係利息，就氹個黑幫老大。嗱，你其實可以到時去搶噶啦，冇人知道時間，我知道嘅啫。咁你去搶就得啦，咁當然係假㗎啦，即係佢最後只係一個橋段啦，咁最後即係搞完7086之後呢，終於呢就老大呢為咗錢呢就喺二樓度跌咗落地下，咁就暈咗啦，咁差人到啦，咁就救返曬啲人啦，好嘢 ,Happy Ending 嘅。 係啦，咁未完喎，因為呢其實喺中間呢男女主角係有段情線嘅，咁大家都期待啊男主角係咪會追女主角呢，男主角會唔會娶佢呢，咁但係男主角冇錢㗎嘛。咁佢有個夢想嘛，佢又嚟，即係成件事完咗啦，佢就同女主角，其實我真係想去搵夢想㗎，我老豆呢就肯借錢俾我去做呢個郵輪服務員啦咁樣。咁為咗尋夢呢，男主角就竟然離開咗女主角喎、大家都好心噏啦，光飛逝啦。咁跟住呢已經講四年之後啦。咁四年之後呢 就喺郵輪入面相遇啦。 唔係，我都想。咁但係女主角冇錢去遊輪㗎嘛，佢冇 passport。咁呢就四年之後呢女主角呢已經榮升做校長啦。 嘩、哦、四年就做校長啦。 係四年㗎啦，做校長㗎啦。 但係咪得五個小孩啫。係啦係啦。再加埋楊千嬅入去呢個孫圈同歐陽波比嘅劇集入面。 係喎、你講得好。咁呢最喜出望外嘅係咩呢，咁呢四年去咗邊呢，男主角係咪真係去做咗遊輪服務員呢，原來唔係，佢攞住啲錢呢去咗讀大學。咁咧，佢就真系读完大学，攞张真嘅毕业证书，翻翻嚟学校做老师。做下杂志嚟访问佢添。咁我上一个喜剧收场。咁但系睇完套戏咧，非常之 recommend 大家喺呢个疫情，即系冇咩嘢做嗰阵喺屋企睇啦。因为你真系，我觉得男女主角真系可以由呢个欧阳波比同埋孙俪嚟， 再变成杨千嬅。 杨千嬅，我未谂到佢有咩，其实佢可以。如果楊千嬅肯咧，其實佢可以做嗰、那個化學老師嘅，即係大肚婆個老師。因為佢大肚嗰陣咧，佢你知害喜啦，害喜咧就中意食嘢，咁佢中意食咩？食辣嘅，死唔死？咁咧，所以佢滿面都暗瘡，爆瘡。 因為個 B B 未辣死， 我唔知道啊，佢咁講好笑。咁但係咧，最驚奇咧就是、四年之後嘛講，四年之後拎佢生咗啦，係咪？哇！佢回復靚咧，面貌。即系滑皮肤之后咧，好靓嘅原来 系啊， 系啊，好好笑嘅嗰个位 系。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睇下个女仔有几靓咧，都可以留意翻呢一套叫做《非一般老师》，系咪印尼嘅喜剧？咁你阿力，我最后一个问题啦，呢一套喜剧嘅话，对于你嚟讲，你话睇过几多套？你话睇过几套嘅印尼剧？你推介噶嘛？呢套算唔算你首选嘅推介之一咧？ 嗱，如果喜剧类咧，我真系会推介呢套嘅。 系。 因為佢真係佢有啲嘢講下嘅裏面，即係佢都有少少温馨啦，有少少教育上嘅嘢講啦，咁有啲父子情啦，有男女情啦咁樣。咁最重要就係佢兩個真係，我再重新第三次講，因為好重要。佢兩個真係好似波比同埋孫燕。 但係我想話 我都好想重温喎、 哦。係咪啊？ 係啊。 我想知道而家個波比同埋而家嘅孫燕再拍翻，未必係同樣嘅 feel 噶咯，已經係。 你放心。是会一样的。 吓， 系啊！ 你信我， 即系呢一对印尼版嘅 男女代表立业哦， 系咁最后啦，想问一下佢哋，虽然就你话男仔就攞咗张真证书啦，女仔变校长啦，佢哋有冇一齐先？呢、這个我相信系好多女仔都觉得好想睇到嘅结局嚟啊！ 系，但系就当然冇直接写一齐啦。咁但系你谂下啦，佢已经攞咗啲钱可以去寻梦啊，点解会翻嚟咧？仲要翻嚟教書，佢最憎係老師噶嘛，係咪？咁佢都係為咗呢個女主角特登發奮向上咁樣，做一個好好嘅，即係學習好之後就翻嚟當一個好好嘅老師教育下一代咯。 明白，唔該曬你啊！你都 feel 到咧呢一個嘅結局咧係非常之感動嘅。咁我哋而家先聽一節十點半嘅新聞，十點半翻嚟繼續敏感時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再取消一名教师的注册资格，据了解涉及一名息息原主办可立小学的教师。教育局话，有关教师话，英国为了消灭中国内的鸦片而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讲述古人为了防止动物绝种而研发纸张，形容教师的教学内容明显严重错误，甚至属于无稽之谈，批评有关教师没有尽基本责任备课，并非出任教员的适当人选。教協說，有關教師已經為錯誤教授鴉片戰爭歷史道歉和更改教材。至於有關造紙術的講法，涉事教師說內容來自教育電視，認為當局的懲處不合比例，會協助這名的教師上訴。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經民聯梁美芬說，有關教師要為犯下嚴重錯誤負責，又認為事件是反映學校缺乏監管。本港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属于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4名的士司机和1名复康巴士司机，其余1名患者是42岁男子，住在青龙头豪景花园第8座，他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工作，传染期内去过多个地区的食肆帮衬，上个月底曾经在尖沙咀参与一个有200多人的婚宴，另外有大约10宗的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认为，近日确诊个案增加，有机会是本港第4波疫情的先兆。房委会公布最新公屋轮候册，平均轮候时间再度延长，一般申请者是 5.6 年，当中长者一人申请者是 3.3 年。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9月底大约有156,400宗一般公屋申请，大约103,600宗配额和计分制下的非长者一人申请。两者的平均轮候时间较上一季分别上升 0.1 年和 0.3 年，主要是由于较早前火炭骏阳村被用作检疫中心，以及粉岭辉明村被人恶意严重破坏，而未能够如期进行编配，因而令轮候时间延长。港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张其中涉嫌杀妻案在高等法院续审。张其中自辩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曾经在2018年8月17号杀害妻子，张其中冷静地回答是。他形容和妻子的婚姻愉快，但在仔女就读中学开始，两人的争执变多。张其中提到两人之间的财政透明，妻子会将张其中的公积金每月余额贴在房门，又会将楼宇按揭剩余贷款张贴在衣柜上，让大家都清楚知道。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230点，跌16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561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2，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2，人民币6.62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61美元，卖出1,876.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8度，是大约25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沟渠唱咏》，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咏仪。 躺在沟渠，你未有世代抛弃的回。 最后一间唱片铺，作曲 Howie at Dear Jane， 作词黄伟文，主唱 Dear Jane。 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铺，如下这间。 时光边缘的人，作曲 Lester Chang， 作词 Oscar。主唱陈建安。 难刻吐露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 立即登入 i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号。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一个新闻之后回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系莫莉啊，咁啊，琴日咧就我哋即系有 Annie 啦 ，Annie 嚟亲都会讲一讲啲妈妈嘅压力嘅，咁啊原来咧即系佢咧逢星期三咧嚟到咧就泄泄气嘅， 系啊， 同我哋倾偈啊。 就會開心翻， 所以應該係佢俾錢港台， 或者俾錢我哋。 係啊，好啦，咁啊，即係講起呢個媽媽嘅壓力咧，即係我有啲想延續嘅。咁啊，琴日講到呢個媽媽嘅壓力指數啦，咁啊，其實咧今日都想講一啲關於媽媽壓力電影啊，即係你壓力星期四講電影噶嘛，講開有條路啦，但係咧即係。 即是我就想在讲电影之前呢就提议一些方法啦，等妈妈减压啦。因为前阵子啊，前几日啊，即系喺长沙湾苏屋村荷花楼一单，真系叫伦常嘅惨剧啦。就是、一个妈妈咧，佢就系切断咗屋内嘅煤气喉啦，咁然后就同埋啲子女啊，两名子女一齐啦，就即系点讲，即系拉咗佢哋落水啊，一齐轻生嘅咁样。咁啊，就搶救不治，咁我覺得真係好唔開心一件事啦。咁啊，睇新聞報道，咁雖然嗰啲點講啊，即係每逢有人自殺啦，咁都會有一個懷疑係當事人點解要自殺的原因嘅，咁就唔知道真定假啦。咁但係個報道當中都講話，即係小朋友讀。即係開始要翻小學啦，咁個媽媽壓力係比較大，佢好緊張啲小朋友功課嘅咁樣，咁呢一個原因就真係壓力啦，咁所以咧，本我想建議咧，即係有五大建議咧，俾啲媽媽去舒壓嘅， 係， 即係第一樣嘢咧，就媽媽一定要愛惜自己先， 係呢個係，因為其實自己嘅堅強咧，你唔覺噶，但係啲小朋友咧，第日大個咗之後就會諗翻咧，媽媽嗰陣時細個原來都已經咁叻噶啦，即係自己細個嘅時候個媽媽已經咁叻。阿妈都已经咁叻，我点解唔可以学阿妈咁叻咧？佢其实某程度上会变成一个借镜，即系譬如好似我其实系单亲妈妈嘅，我妈咪系单亲妈妈嚟嘅，咁佢由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凑大我噶咯，咁我就觉得其实我妈真系好叻咯，即系调翻转，如果我第日有个小朋友嘅话，我照自己一个人凑大一个小朋友，仲要我妈凑大两个女，咁我就会觉得哇，我妈真系好叻。咁你再有陣時睇到我媽點樣節衣縮食法咧，咁佢嘅堅強佢嘅毅力都會令到個女第日有唔開心或者遇到啲挫折嘅時候，都係一個令佢堅強嘅能量嚟嘅。所以我都覺得 呢、這個都係會係安慰嘅，但係 好安慰聽完， 係但係可唔可以唔好大過咗先咧？即係世事咧，可唔可以俾少啲氣我哋啲媽咪受咧？咁啊 ，Annie 就可能冇咁中意翻敏感時刻噶啦，係啊。咁第一樣頭二嘅就係媽媽要愛惜自己嘅，即係我覺得有時啲小朋友曳得滯咧，你真係行開話知佢，即係安排啲 me time 啊，等你自己喘息啊。即係點講？你嬲佢又唔係因為你仔女嚟咁啊，嬲得幾耐咧？係嘛？咁你唯一最大嘅抗議都係唔好鬼理佢啦，自己同啲師奶去打牌啦咁樣啊。 會唔會即係話你行後一步，其實可能令到自己心情都會舒服啲咧？ 第一令自己心情舒服啲啦、第二你唔聲行開，唔係好出現咧，佢哋班人就知死噶啦。 係啊，會驚噶。阿媽點解咁耐冇出現嘅？或者阿媽去旅行都驚噶。阿媽去咗旅行幾日之後，如果你幾日都冇 send message 俾佢咧，就會覺得阿媽去咗旅行幾日都唔復。都唔 send message， 唔 send 幾張相嚟嘅， 係啊，用翻呢種方法冇辦法犯賤，係啦。咁啊，第二咧就父母咧都係即係一個屋企嘅基石啦，咁樣。咁所以媽媽咧即係。如果可以能够同佢个伴侣咧，即系个爸爸去强化到嗰种关系，或者互相帮忙系几好嘅。咁其实就唔好谂住咧咩时间都俾晒啲仔女啊，应该咧摆低啲仔女。好似咧，我喺呢个节目咧成日叫人哋咧啊，结婚生仔谂清楚啲啊，真系好大嘅 commitment 噶。吓咁啊！啲仔女系咪紧要？系紧要嘅，但系唔系话紧要到咧，你放弃晒同老公嘅 相处 系啦，相处嘅吓，咁即系其实要平衡嘅，即系有时你唔记得啊老公咧，咁啊老公又觉得可能喺外边就揾佢自己需要嘅男人的浪漫啊，豆腐火腩饭噶啦，好啦，咁啊第三就系妈妈要。去调整一下自己嘅心态，同埋点讲嘅心态咧，就是、去到某即系开头咧，就系一个完全要保护小朋友嘅保护者啦。咁跟住，但系咧，到啲小朋友觉得得啦，你唔使理我，我自己搞掂。咁你嗰阵时你要当佢朋友啦， 系 咁呢步系好难嘅，好难嘅，即等于其实等于情侣当翻朋友都好难嘅， 系啊，同埋一仲要你习惯咗嘛，你将一个习惯，你谂下，即系嗰个习惯突然间要转变，咁所以其实系辛苦，同埋嗰种除咗呢个转变要辛苦之外咧，另一样嘢就系、是、你会令自己多疑咗好多，你会谂。个女系咪唔要我咧？或即系唔需要我再照顾佢啊？佢咪会离我好远啊？或者个仔系咪已经有自己嘅世界啊？系咪唔记得阿妈？呢个系会多咗多疑噶，会令到母亲，我觉得父母啦，唔好就系母亲。 系，好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妈妈要揾翻啲佢个安全网嘅， 系 就揾翻啲闺蜜啦，就好似 Annie 黐住我同你啊，咁样同阿卡文咁样啦， 系 咁啊，即系你哋要互相支持啊，即系大家揾到个即系、共同话题啊，就是、同样一个困境啊嘛，咁、咧就仲有咧就系、是、要呢、這个就系点讲要自强不息咯，真系亦都冇識噶啦，不識噶啦，係咪啊？即係個社會係俾大家好大嘅壓力啊，嚇、咁但係做媽媽嘅咧，就都要學習咧，就與時並進啦，又收多啲料啊，咁啊等等啦，咁同埋即係其實有好多時候咧，我哋嘅恐懼咧係嚟自於我唔清楚件事啊，嚇、咁但係你即係要努力啲去學習，去點樣去揾適當嘅渠道去揾到個資訊啊，咁啊瞭解清楚啊，咁個心會安啲咯。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每样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缘，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起。努力去爱我，才是你谋恨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 听过是林欣彤的歌曲，歌曲名字叫《次元壁》。 啦，头先问大人都讲咗，就系其实有好多妈妈都承受住不同嘅压力嘅，要点样可以舒缓自己嘅压力呢？ 系啦，咁啊，头先就讲咗五种方法啦，不过真系觉得要锡自己咯。其实有时有啲嘢真系唔使做到最尽嘅。咁啊，以退为进啦。有时做妈咪消失一下，或者等啲仔女啊、老公紧张下，咁佢哋咁你就会得到你应有嘅对待啊。 好似钓鱼咁， 都唔系赞美添啊，系应有对待。因为啲人真系对屋企人好差噶，反而好啦。咁啊，讲翻电影啊，咁啊，其实咧我就留意多几套电影啦。可能阿莫莉未必咁中意睇，因为你未做妈妈，你未受过做妈妈嘅戏。咁但系呢几套电影可以讲定俾你听。 但系呢几套电影系妈妈睇完系得到鼓舞啊，定系有认同 有共鸣先啦、啊？系啊，咁一套叫《厌世妈咪日记》啊，叫 Tuli 啊，呢一部咧就系2018年上映嘅，咁佢哋就。被分类为一个喜剧励志电影、哦。 咦，咁喜剧容易入口啊。 係啦，咁呢就由呢一个南非影后啊 Charlize Theron 啊，呢个沙利塞隆佢做嘅，你知边个啦，南非影后。 唔知道 你而家查下啦。 好。 好啊，沙利塞隆。係啦，咁佢都系一个靓女嚟嘅。咁其實呢個故仔講乜嘢呢？咁啊，阿沙利塞隆其實佢就非常美麗嘅，但係呢佢都好肯為藝術犧牲嘅。咁有幾套電影呢就整到自己好醜嘅，即係譬如有一套佢係做連環殺人，即係女嘅連環殺人犯㗎。 好靚喎，真係。 係啊，佢一個名牌。 南非第一個奧斯卡金像得獎主。 係啊， 得主。 咁佢咁靚女，但係佢就係好肯增肥啊，或者剃眉啊。因為佢要做嗰個殺人犯咧，係即係佢跟翻個真人咧去做個造型啊咁樣。咁而呢一套咧，其實就講一個咧生咗三件嘅媽咪，係好肥好撇㗎啦，已經係。 咦？咁即係佢增肥去拍㗎？ 增肥幾十磅啊！到佢後屘話用咗。攞佢成年几时间 去减 系啦，咁啊嗱，咁其实咧，即系呢一套电影嘅幕后班底咧，都拍到一套戏嘅，就叫《少女人记》啊 ，Juno 啊， 我知边套，我知边套， 系啦，咁佢都系即系佢哋呢个班底都系做一啲比较轻喜剧，但系又贴地嘅，咁啊，南非影后咧喺呢度咧就做一个女即系一个妈咪啦，就叫 Marlo 啦，咁啊 Marlo 咧其实就已经系有一仔一女噶啦，咁点知咧？就好唔小心啦，而家嚟紧第三件。咁咧佢个仔即系佢个仔仔咧，其实就系都几难凑嘅，应该可能系即系唔系点讲咧，即系有啲特殊需要啦。咁佢特殊需要咧就系佢好需，即系佢喺发展上系有啲困难嘅。咁咁所以咧阿 Marlo 咧就成日就要同佢有一种叫Wilberger protocol 嘅方法咧，系要同佢咧攞住个一个刷嚟刷佢嘅身体啊，刷佢嘅身体咧就等佢咧唔好咁即系唔好咁敏感啊，等佢舒服舒缓一啲，舒缓一啲咁样啦。咁咧其实咧佢又要即系你知外国地方啦，就冇姐姐噶嘛吓，咁又要凑翻学啦，凑放学啦，咁而家自己又 所有嘢一手啦， 跟住个仔又即系你妈你揸下车咁样，咁个仔喺后边马又踢你啊，好似系睇戏嗰啲咧， 吓 拱你张凳啊，咁但系你又唔闹得佢啊，因为佢系有特殊需要嘅细路，即系你系谷到爆嘅时候啦，咁有时就送咗啲小朋友翻学咧，佢就想。即系去咖啡店饮杯咖啡，咁但系都会俾旁边啲师奶讲：，喂，你有咗，唔好饮咖啡。咁又事实系嘅，咁但系即系佢系完全冇舒缓嘅空间。 系， 咁有一次咧，佢就去佢个即系弟弟嗰度啦。咁佢弟弟咧就生活比佢好啲。咁啊，因为阿 Marlo 咧，其实佢老公咧，佢就 唔系搵好多钱， 唔系搵好多钱，同埋咧，佢有时翻工都唔系好理屋企啲嘢嘅， 系 即系好似好多阿爸咧，都唔知啲仔女咧读嗰间学校叫咩名啊，几年班啊， 只眼系咩颜色啊， 嗰啲都系唔知嘅。咁啊，咁去到嗰个弟弟屋企咧，弟弟咧就提议喂，不如咁啊，我帮你请一个夜间保姆啊 ，night nanny 啊，咁样啦，咁。如果你係 請日間會好啲啊， 佢想去好瞓， 佢想去瞓翻一啲，咁因為日間可能又貴啲啦，而且又要送翻學啊嗰啲咁樣啦，咁你咪可以瞓咯。咁如果你制唔制啊？ 我制。係 啊，香港人梗係制啊， 梗係制啦，係 啊， 係啊。 咁但係西人個社會就會咁樣喎， 佢哋會覺得要自己一手一腳。 第一就話我唔中意無端端咧就有個陌生人喺屋企，係嚇咁好怪嘅，佢哋覺得你知佢哋係好個人。主意咁啊！第二就係即係個老公又覺得好冇面啊，嚇，即係要嗰個 我自己湊唔掂咩？ 要個叔仔出錢嚟去幫佢個屋企啊！咁但係直至到咧，即係有一日咧，佢真係唔舒服啦，嚇，即係叫曬救命啦咁樣啦，咁就。佢終於咧就真係就聽佢細佬嘅意見啦，就去請咗呢一個 Nanny 啊，呢個 Nanny 咧就叫 Tolly 啦。Tolly 咧就係嗰個片名嚟噶。咁咧咁就自此之後咧，佢嘅生活咧就有改善咯。係咁佢又同阿 Tolly 咧就好即係好投緣嘅，即係哇原來以前大學嗰啲嘢，即係呢個 Tolly 咧就唔係一個中年女人嚟嘅，係一個廿零歲嘅女仔嚟嘅啫。佢係攞嚟賺下錢啊咁樣。 但係佢好成熟嘅諗嘢係咪啊？所以就同呢個大肚嘅主角咁。 佢又唔係好成熟，但係就好投契嘅，即係佢而家即係 Tolly 而家做緊嘢，就令到阿主角啦 Marlo 咧，佢就諗翻起佢後生嗰陣時。嘅一啲活力嘅，即係啊 ，Tolly 而家做嘅嘢就唔係我後生做緊嘅嘢嘅咯咩？咁樣啦，咁跟住譬如啊 Tolly 鼓勵佢，你去跑下步啊，去 keep 翻啦，咁佢又真係去 keep 翻，咁咧而且咧就仲會即係有時去幫佢整下蛋糕啊，咁佢又覺得好開心啊咁樣啦，咁開始啦 ，Marlo 咧嗰個心情咧就回復翻啲啦，咁佢就。發現啊，其實我同我老公都好耐冇啦，冇行埋啦。 係， 咁佢就記得咧，佢老公其實好中意咧，嗰啲叫咩啊？女侍應衫，即係有一種女侍應嘅係啦，係有一種幻想嘅。係，咁但係咧，即係去到某個位咧，佢就同阿 Tolly 傾啦。咁啊，真係想象唔到有個劇情啦，就係結果咧，阿 Tolly 咧。就即係佢揾翻佢以前有件女士影衫啦，咁竟然咧佢哋咧阿 Tolly 呢個 借咗俾佢啊， 唔係呢個保姆啊，同埋阿 Marlo 啊，竟然就一齊着起呢一套女士影衫，而且仲玩起呢一個3P 喎， 嚇！ 呢個係比較激咗啲啦，係咪？ 係咯，其實呢套係咪勵志嘅媽媽片？突然間 點解突然間會變咧？畫風一轉咁樣嘅，好啦，咁但係咧。突然间有一晚咧，阿 Tolly 咧就即系都翻工啦，咁就嚟去帮呢个妈妈手啦。咁就同佢讲话，其实咧我唔可以再帮你啦，因为我有啲事发生咗咯，咁我好唔开心啊。咁不如我哋大家去饮。咁佢话真系唔开心啊。咁你想点？佢话不如我哋劈啦咁样啦。咁呢一个保姆咧就同咧呢个妈妈咧就走去 饮酒 咯，咁样啦。咁但係飲酒嘅期間當中咧，咁咧即係呢個媽媽就飲多咗啦。咁結果喺回程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個交通意外喎。 冇嘢嘛？定係慘嘅收場？ 唔係嗰名喜劇啊嘛。 咁冇事，跟住 咁不如聽首歌翻嚟啊，先話俾你聽啊。 好啊， 吊住先啦。 合里一堆破烂，名次未能赢，成败里几好怨恨，从没法辨明。生火一烧，日和夜怎为我暂停？就添一酌酒，行一阙歌，求呼应。遗下了一街劫难，始终未。平静，忘掉了几多个没头没决定，轻轻一生若沉重，只是太洁净。昨

好啦，一个新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系啦，咁啊，头先讲起一套戏咧，就叫《厌世妈咪日记》嘅，咁啊，讲到咧，即系呢个南非影后饰演嘅 Marlo 啦，咁啊，佢真系好攰啊，好攰到咧，真系有个夜间嘅保姆咧，就叫 Tuli 嘅。好啦，咁啊 ，Tuli 嚟咗之后咧，好帮到忙啦，咁啊，然后咧就生活意啦，而且仲同。呢、這個夜間保姆咧，同我老公玩埋三 P 啦，咁即係好匪夷所思啦。咁去到突然間 ，Tuli 就話咧唔想做啦，咁啊大家飲杯嘢啦，咁樣去，咁啊跟住去到咧就狂歡之後咧夜咧，咁啊飲醉酒啦，揸車啦，咁啊結果咧就發生意外嘅。咁啊喺呢個意外當中咧，咁就救翻阿 Marlo 喎。咁但係Marlo 就問：咁啊 Tuli 去邊啊 ？Tuli 去邊啊？咁樣啦。咁在场嘅人都话，我哋揾唔到有其他人喎，揾到其他人喎， 即系一直呢一个晚间嘅保姆啊 ，Tuli 系冇呢个人存在噶。 咁跟住问个老公啦，问个老公啊，个老公话吓，有个晚间保姆，不过我其实我成日翻夜间，我唔喺屋企，我真系唔系好知 吓。 系啦，咁跟住 灵异片嚟嘅呢个， 系啦，所以嗰个 ending 就系话，其实一直咧。就冇呢个夜间保姆，系佢想象出嚟有个人帮佢嘅。 哦， 咁根本 Tuli 咧就系阿 Marlo 咧嘅其中一个名嚟嘅，即系啲西人有几个名噶嘛，系啦。咁其实古仔真系咁讲啦，即系讲你，即系呢个妈妈嘅压力咧，可以令到咧佢想象出一个。 另一个自己 是另一个后生的自己、去帮他自己去过这个难关咯。 唔怪之你头先就是说佢个女主角觉得 Tuli 好像以前的他嘛。 是啊。 因为所有东西就是他自己。 是啊、 一个以前的他。 就是一个以前的他啦。即其实说好多童话故事啊就讲到啊公主王子结婚咁样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呢其实幸福快乐生活嗰度咧，真系有相隔嘅余地噶，即系好视乎其实有冇人帮到妈妈去做一个过渡嘅。咁另外一套电影咧，就都想介绍，头先嗰套咧就系、是、即系西人组啊。咁呢一套咧就叫《八二年生的金智英》啊，呢一套电影嘅。咁 韩国嚟嘅系咪啊？ 系啦，韩国啊，咁啊主演咧就系郑有美啊，同埋咧男主角啊男一啊就系孔刘嘅，系咁、都应该大家有啲兴趣睇啊， 系啊， 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古仔咧就系、是、改编自一个小说嘅，就 系、 是、赵南柱嘅畅销小说啦，咁、呢一本小说咧就象征咗一个韩国嘅女权运动嘅，咁咁点解咧就要写呢一本书咧？即系呢一个作者咧，就是、因为咧，喺韩国咧有一个你知譬如 parasite 咁样啦，吓、啊，即系就叫上流寄生族啦，吓，咁佢系用一个即系寄生虫啊个。个 依附喺有钱人嗰度嘅故仔， 咁咧佢都原来有一种叫孖虫嘅，即系有个 term 叫孖虫、 哦，依附喺妈妈身边嘅虫啦， 唔 系 孖虫咧，就系话依附喺老公身边嘅老婆， 哦，就叫孖虫。 咁一般人咧就觉得咧呢个老婆咧，咁你好啦，你结咗婚啦，咁你而家就揾到主好人家啦，咁样，咁你就唔使烦啦，唔使出嚟做嘢啦，凑掂啲仔女啊，咁啊得噶啦，咁样。咁但系其实系咪凑点仔女就系真系叫幸福咧？ 系 咁入边有都好精具嘅，即系佢讲呢个八二年出生嘅金智英咧， 好明显就系佢啱啱八二年出世嘅佢啦，个女主角亦都叫金智英啦， 系啦， 冇理由个女主角唔系叫金智英啩？ 系啦，咁佢咧就有一句名句，佢话即系有时我又觉得好幸福，但系有时候咧，我觉得自己好似被困住咁样， 系。 即系你又好似， 即系好似好虚无嘅幸福， 有家人 幻象的幸福， 有个老公又好好嘅，咁但系有啲嘢你又觉得好 空虚， 好空虚嘅，即系你老公可能会有嗰啲 对佢好好，但系冇同佢冇性，系咪？ 都可能有性嘅呢、這个，但系个老公可以追寻佢嘅梦想啊、工作啊、佢出边嘅朋友啊，但系你可能就系洗衫啊、下扫地啊，每一日不停咁系洗衫、扫地、买餸、煮几餐饭。吓，你个圈子好窄，咁同埋你啲嘢好重复，咁所以咪可以好似困住，好似 loop 咗喺一日度咯，吓，咁即系同埋你系做一啲 點講咧？即係而家嘅女性，佢哋即係讀書比較即係多咗啦嘛。咁佢哋有好多想法啦。咁可能佢對世界啊，甚至對佢自己啊，都有啲要求啊，或者係想法。但係如果你要做全職媽媽，你要放棄咗呢個理想咯。咁所以佢個心入邊就係有一種唔平衡嘅感覺咯。咁就每一日就喺度煮飯啊、洗衫啊，咁樣就令到佢唔快樂。咁其實咧，佢咧就應該係我睇一睇咗《Cosmo》呢一本雜誌對佢嘅分析咧，咁佢覺得呢一個故仔就係講咧，即係可能男士們好難入到呢一個故仔嘅。其實就係佢係講一個點講咧，一個媽媽佢悶。就是、做得好悶，一個點講一個家庭主婦嚇，佢做得好悶。但係除此之外咧，其實都係社會對佢嘅一種性別歧視嚟嘅。即係佢由細個開始咧，譬如佢細個嘅時候，佢食飯一定要等哥哥到，咁佢又佢個家人先可以啊，要等埋哥哥啊或者細佬啊，你先可以食噶嚇。咁、但係如果嗰啲哥哥細佬遲到又冇問題嘅喎，你試下佢遲到有問題，或者佢喺中學嘅時候啊，啲男生欺負佢啊，或者搏下懵啊，咁啲男老師都咁男生係咁噶啦，咁你哋自己小心啲啦。咁啊喺職場嘅時候，即係佢自己會覺得啊，點解女人嘅就唔係同工同酬嘅，係同工不同酬又低啲嘅。咁同埋我哋要做咁多斟茶遞水嘅嘢啊，點解男仔唔使做咧？咁樣咁到佢結婚嘅時候咧，佢就放棄咗自己嘅工作啦。然後就我講話佢即係做咗。点讲啦？你又可以幸福嘅太太，你但系你都系做紧一啲工人做嘅嘢噶嘛？即系而家现代社富庶社会觉得系工人做嘅嘢噶嘛？咁所以佢慢慢就系产生仲有一种佢慢慢系有一个精神嘅问题。咁好多男仔就唔系嘛咁夸张，你嫁得咁幸福，你嫁咗阿孔刘喎， 系咯，仲要又唔使自己出嚟搵嘢搵钱， 你都唔得噶，你都唔得噶，咁所以即系呢一个问题就系会觉得，咁但系点解系要女人要做咧？是一个男人，叫一个男人，佢哋结婚之后唔好出嚟做嘢，然后每一日就系煮饭啊、洗衫啊，咁样可能佢哋唔开心就 O K 喎，觉得屈屈不得志，但女人就冇权觉得屈屈不得志喎。咁所以呢本书咧，韩国咧都引起咗一个好大嘅话题，就是、因为有一啲即系有啲女明星咧。佢就加持咗本書啦，咁有啲 K-pop star 咧就覺得即係呢本書好講到現代女性嘅一啲悲劇啦。咁但係呢啲 K-pop star 自從做咗呢件事咧，佢為女權爭取咗之後咧，啲男 fans 就唾棄佢哋啦。 哦， 係啦，咁所以即係話咧，某啲男士咧淨係中意一啲女士咧。去做一啲女士做嘅嘢嘅， 相夫教子， 其他嘢就唔好同佢讲话要做太空人啊，做女总统啊，咁佢哋就会唔中意噶啦。咁只要你系乖乖地嘅时候咧，佢会对你好好噶。咁呢一种咧就喺心理学嘅叫 benevolent sexism， 即系叫善意嘅性别歧视。咁而相对于嗰种叫恶性嘅性别歧视，即系譬如话唔好俾饱饭女人食啊嗰啲咧吓，一定女人嘢，我一定要打佢先乖嘅，即系呢一种咧就系好明显嘅恶性嘅性别歧视，就是、古代啲嘅。但系其实而家喺社会入边都有对女性嘅一种歧视，但系就系话，即系话睇死你哋唔可以做一啲超越社会觉得大部分男士啊觉得女士要做嘅一啲岗位咯。咁所以咧呢、這个古仔咧都可以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值得大家去深究一下嘅。 这天色会渐变，但黎明来时都向你装各种鬼脸。你一朝对我哼歌表演，同样会挨近你的肩。你话明天就 就算将千变万变，亦何其平凡，分吃半分凉面。说句笑笑，半天多想念，就这么不要力欠。谈起生死，无意处理，远记得都只是你的气味。从基本爱起，没东西需要比，唯望看着你的眉，凭着与非。迎住这刻一辈子，完成甜蜜句子。 尊重互相去令大家成长都是爱情基本最主要的套路之一，基本恋爱套路，主唱的何雁诗。剛才敏達人就講了兩套的電影，一套就是來自外國的，就是南非的女主角，那個也是拿了這個金像獎的得獎者啦。另一套呢就是剛剛都有講，就是跟孔劉做的，是不 是？是， 就是82年生的金智英 的。是啦，那呢就就是讲一个女仔啦，佢就结咗婚啦，但係佢嘅梦想冇被实验啦，同埋諗返起即係做女人喺韩国啊係几咁悲惨啦，咁然后佢就係有啲即係开始 有啲精神問題出現啊咁樣啦。咁其實佢入面咧有啲台詞都幾抽心嘅，即係譬如話，即係阿金智英啦，佢因為佢繁重嘅家務啦，同埋育兒嘅工作啦，咁所以佢個手腕咧就痛嘅。 嗯，嚇、啊，好多人都有網球手啊，又唔知咩手啊。 即其實你抱 B B 咧，我都試過抱 B B 啊，抱到手啊，同埋膊頭都好痛嘅。 嗯， 咁佢就去睇醫生啦，咁樣咁亦都試過，即係佢忍唔住就同個老公講啦，咁佢。咁老公佢同老公讲咩，就我去睇医生，咁就话俾医生听隻手唔好痛，咁你知唔知医生同我讲乜嘢呢？医生就问我，其实呢饭呢就係电饭煲煮嘅，衫呢就洗衣机洗嘅，咁其实点解你手会痛嘅？ 咁、那个医生男医生嚟嘅，因为 系男医生嚟嘅， 佢就觉得因为煮饭啊做家务就係女性必定要做嘅事，所以佢就觉得你唔应该觉得痛啊。系咪大概嘅意思啊？ 即系点解你会痛嘅咧？佢觉得 就 是你 都冇多嘢做啫。 你家务已经系有咁多机器帮你啦，咁样咁点解你会觉得咁痛咧？ 哇！不过成日都讲话韩国人比较大男人噶嘛，喺屋企入面嘅话。 咁但系其实有时都真系个社会啊，甚至嘅某啲家庭嘅家人咧、都真系轻视咗一个妈妈嗰个重要性嘅。 系其实有好多嘢，即系唔止啊，头先所讲嗰嗰啲表面所做嘅嘢，即系洗碗啊、洗衫嗰啲，其实有好多你交电费啊、月结单啊、水费 啊 嗰啲， 全部啲女人搞。 系啊，你估个男人记得咩？你估小朋友又会知道要点做咩？跟住又要睇住盘数，唔好以为睇唔使睇住盘数，你要睇下你自己喂你未来嗰啲日子、啊。 咁但系即系譬如有啲 仔女又要憂心咧， 嗱老公啊，咁佢覺得啊，我日頭翻工已經好攰啦，咁你翻嚟唔好煩我，咁咪唔煩你咯。咁啲仔女一定會同你講話功課好煩啊，咁跟住又大曬啦咁樣。咁總之你做家庭主婦咧，表面上啊，你所受嘅壓力係最細嘅，但其實你亦都唔可以咁講嘅喎，因為你係受曬所有人嘅壓力啊咁樣咯。咁但係即係呢一本書同埋呢一套電影出。嘅時候咧，都係即係頗受爭議嘅，即係嗰啲係呢一本書嘅 fans 啊！即係其實只要我即係我自己寫電影咧喺香港，我都感覺到，只要你寫多少少女人嘅困難咧，或者講一啲男士們咁不解温柔嘢咧，咁好多人就會覺得呢啲係港女電影嚟嘅， 係 嚇咁我覺得咁你話港女咪港女咯，咁我都繼續講，我都係講嘢嘅講噶嚇嚇咁所以咧就阿孔劉同埋阿鄭裕美咧，佢哋決定演呢一套戲嘅時候咧，其實身邊好多人都反對，系，即系觉得佢好似推翻咗咧一个叫核心家庭，一个社会习惯咗系咁你梗系男主外女主内噶啦，你嘈咩啫？你有咩好呻啫？咁样咯。咁但系孔刘咧就佢个回应咧就系、即系对于嗰啲真正可即系真正系做出勇敢行为嘅人咧，我觉得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好 shame 啊，我觉得好羞愧。咁而个女主角咧。郑裕美佢就觉得咧，即系作为佢自己系妈妈啦，系人妻啦，系系个女啦，佢呢个身份啦，咁即系佢觉得佢希望佢唔会即系搞弯咗呢个原著嗰个价值咯，即系其实可能佢都有即系好密切嘅感受嘅。咁其实即系讲妈妈嘅电影咧都有好多嘅，咁另外可以。提一提嘅咧，就係呢個 Parasite 啦，呢個上流寄生族咧嘅導演啦，彭俊浩咧，佢喺早年咧都有一套叫《非常母親》嘅，係2009年嘅。咁曾經代表韓國角逐呢2010年嘅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嘅。咁所以你睇到即係一個導演咧，佢真係捧到個奧斯卡，唔係突然間彈上去。佢係要之前有一啲嘢係去支持佢。咁呢一個故仔咧，就係講咧就有一個守寡多年嘅媽咧。咁佢咧就點樣去為自己一個咧即係智障嘅兒子去洗脱嘅罪行嘅？咁就因為佢個仔咧就發現咗一個女屍體，女仔嘅屍體。咁但係警方就覺得係應該係佢 殺咗呢個人嘅。 係啦，咁但係到底係唔係咧？咁樣咧都好懸疑下嘅。咁跟住咧就仲有一套戲咧，就近排喺 N 字頭嘅平台應該可以睇到嘅，就叫做《Mother 母子情劫》啊。 咁呢一个古仔咧，就系、是、演员系长泽雅美啦，就饰演一个咧非常之差嘅母亲嘅。佢为咗自己嘅快乐咧，佢咧就系、是、其实就系唔照顾啲仔啦，又喺个仔面前同啲男人 依入 啊咁样啦。咁甚至咧，佢咧就系、是、教个仔咧就去搵翻佢自己，即系搵翻阿婆婆同公公去借钱。咁、佢就讲话，如果借唔到钱咧，就算杀咗佢哋都要，系啦。咁呢一套系改自呢个真人真事嘅，就系、是、叫村口高龄夫妇杀害事件，系2014年发生嘅。咁啊，呢啲古仔咧，可以大家咧有兴趣嘅话都睇下啦。 再次飲水亦能盡力未尋觀眾吧，但是誰獨具異能這般解碼，得大立命題獨門定論未曾聽過吧，美夢就望望吧， 放我腦袋消化， 又別讓別人上年大事就來轉發吧，在命名下最站來聽一聽分話， 未暴露就暴露， 我心裡那份釋話，當中的小思想想知識吧，可救贖你的也只得我吧，不講經變得更差。 I gotta keep on 分享與你好嗎， You gotta keep on 請點讚跟對話， You gotta keep on 位位有百種講法，都只聽到我聲線比較高手更高深吧。 我们变成了 再自问自白，后来自在自如天光下，就是能用梦话地展示轰炸，尽力论定谁共谁定论再来将抗立， 你梦就莫忘吧， 我脑袋先乱，只为得乐而活而乐，就为得听笑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教育局取消一名教师的注册，据了解，涉及一名涉色原主办可立小学的教师。教育局话，教师教授错误的鸦片战争资料，又指该名教师提及造纸目的是为代替龟品，以防止动物绝种。教协副会长叶建源指，有关教师提及造纸以防动物绝种的说法来自教育电视内容，有关教师已经为错误教授鸦片战争历史道歉和更改教材，认为当局的惩处不合比例。教育局回应说，根据有关片段，主持人以幽默口吻提到，若果是每日都捉乌龟去黑池，乌龟岂不是很快会绝种，没有直指纸张的发明是为防动物绝种，一般人看完整条片段之后都应该理解是戏剧性和过场演绎，不能够歪曲成为推卸责任甚至狡辩的理由。卫生署今个星期已经录得179宗上呼吸道感染爆发个案，当中超过六成涉及幼稚园、幼儿园暨幼儿中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指，担心上呼吸道感染和新型冠状病毒会有重叠，宣布星期六起，所有幼稚园和幼儿中心暂停面授课堂或服务14日。有家長認同有關決定，認為小朋友的衛生意識較差，停課可以防止進一步爆發。政府公布第七批通脹掛鈎債券 iBond 一共收到約456,000份有效申請，認購總額約383.6亿元。iBond 最終發行額增加至150亿元，每人最多可獲4手。有196,000份申请认购3手或以下，将会全数获配发债券。 另外有近26万份申请将会先获发三手债券并进行抽签，约23万份申请将会获配发多一手债券。呢批 I bond 喺下星期一发行，下星期二喺联交所上市。1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寻日宣布总辞之后，今日各自向秘书处递交辞职信，大部分选择辞职生效日期是下个月一号，不过有人决定即日起或听日生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对多名议员请辞感到可惜，又话他们的辞职生效日期各有不同，秘书处要作不少安排。今日立法会大会首次没有民主派议员参与，议会处理了口头质询，三读通过引入新咪标的条例草案，期间没有人提出过点算法定人数。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237点，跌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6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22，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2，人民币6.615，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6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15美元，卖出1,882.7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稍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而家就水务设施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建议包括监管水喉物料同工程，加强保障食水安全，同埋推行强制用水效益标签计划，仲会探讨点样防止私人地方嘅公用水管流失食水。咨询期至2021年2月3日，详情上水务署网页睇下啦。 43届十大综合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荧光》，作曲、作词、主唱陈雷。 荧光，荧光，你是荧光。 离开有什么可怕？作曲朱俊杰，作词杨希，主唱刘子石。 不想听你谎话，就让我奉献你好吗？ 香槟女郎，作曲徐继忠，作词黄伟文，主唱邓小巧。 甜蜜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但安于失先自在我。荣辱最好跑低我。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有一次我在旺角看到有人落车，哇，你看我沒有穿褲，跟朋友說啦，沒有啊，哪裡有啊，跟住之後我就在那裡看著，真 的這麼渴望， 因為我要知道我自己有沒有思覺失調嘛，這個問題。 阿嬤，我今天有穿褲的，男仔很難 穿，今天穿熱褲啦。 咩话？唔系话， 唔系 话 着裙 喎。你 系 咪真 系 要去？ 你唔得喎。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Dixon、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莫莉。敏感时刻， 朋友圈， 莫莉。莫莉。 朋友圈请嚟呢个嘉宾，佢系周柏豪。 Hello， 大家好啊！ 好耐冇见大家，好少出街， 基本上冇出街，除咗要可能话即系买一啲生活嘅必需品之外，其实喺娱乐上边啦，已经系冇出街噶啦，尽量希望减低。即係嗰個風險啦，減低啲啦，唔想影響到屋企人。係啊，冇錯。 同埋你，我都覺得咧，你應該其中一個問題，我都想問啊，早啲而家已經問咗先，因為疫情關係，你仲要 B B 仔啱啱出世咧，一定會好擔心，仲要作為新手爸爸，你會唔會緊張到係直情係真係盡量唔俾佢出街噶啦？除非做檢查。 前排係㗎，喺頭半年。即係而家女女十個月大啦，喺頭半年都真係喺疫情最緊張嘅時候，係完全我哋係淨係打針，打完針就翻屋企噶啦， 係 冇其他嘢，連我即係所謂叫做八日宴咧，我哋都冇搞到，都係喺屋企同屋企人食餐簡單飯，影下相咁就算咯，咁所以都真係盡量，因為我哋都覺得佢咁細個其實。出咗同冇出都應該唔係好大分別嘅。 佢唔覺嘅。 我哋喺屋企樓下附近啲公園冇乜人嘅，俾佢見下嘢就算啦，唔好話真係走出去啲咩商場啊，或者街度流連啊，唔會嘅咯。咁但係依幾個月咧就多咗出街嘅，因為佢真係開始識嘢㗎啦嘛。咁要俾佢見下貓貓狗狗啊，原來依個世界唔係淨係得我哋一個家庭嘅， 或者屋企入面嘅四埲牆。 係啊，以為依個世界係得屋企嘅啫嘛。 咁細 嘅。係啦，所以要俾佢見下屋企以外嘅地方啦，又揾下啲表姐表哥啊，阿嫲嫲爺爺婆婆公公啊，咁都要見下。 接觸多啲人， 係啦，冇錯。 同阿炮記得傾偈嘅時候，突然間我衍生咗幾個問題。咁首先就係、疫情而家咧就真係嘅，即係無論出街都好啦，做足安全措施保護自己，都保護其他人啦。太困咗屋企太耐啦，咁多月、啊，咁所以我都承認我出去睇戲嘅。其中一套戲咧，我完全感受到你對親人嘅愛啦，甚至乎呢個疫情啦，就係乜嘢咧？早排有套電影上叫做末日綠洲咁樣嘅睇嘅，咁就係講咧又係雷近，即係有啲隕石啊炸落嚟地球啊咁樣啦。跟住之後咧，但我好想講嘅就係、呢一套電影嗰個嘅末世感覺。以前我哋睇咩2012有啲，你覺得好遠噶嘛？ 係啊， 我突然間覺得。牽連咗落今次個疫症嘅時候，我覺得原來末日係好近自己，比想象中以前覺得好遠咧，係兩樣嘢嚟噶。 人類好渺小啊！依段時間感覺好深刻咯，同埋同啲朋友傾，尤其是同阿周石漢喺度傾偈嘅時候，發覺原來我哋一直都冇 get ready 到失去呢一個議題咯。成日都話世界末日會點啊？世界末日只准帶一樣嘢啊！你帶乜嘢啊？成日玩就玩好多依啲遊戲，但係當真係嘅時候，根本原來自己係束手無策，咁都唔知點去面對。再加上之前即係社會嘅氣氛咁樣咧，其實突然間冇咗工作，我哋係冇預備到冇咗工作之後，我哋點樣繼續生存、繼續去生活，點樣去有繼續自己嘅生計。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嘅反思嘅機會嚟嘅，即係令到自己點樣去 get ready。假設突然間冇咗工作，或者 touch wood 自己受傷嘅時候。做唔到嘢，咁點樣呢？其實係要有一個好好嘅計劃喺度。 在地塌天崩的現場，越過沙砾不顧受傷，但求在傾側泥流中擁抱着天，吹不毀我這一傷。貧困趕不走善良，落魄中寫經世惡章，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道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 我覺得 作為年輕人，即係雖然我過咗年輕人呢個階段， 我都係唔好咁講啦，大家話啦。 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好明白嘅就係以前我哋年輕人嘅時候，可能會覺得誒得啦，工作最緊要，朋友最緊要，要揾錢啊，因為都係要為屋企人。 以前就兩手揈揈咯。 係啦，而家就會 兩袖清風，而家哇好大負擔啊。 係啊，即係我媽出街，我鬧佢黐筋。 我禁止佢㗎，禁止兩個老人家出街㗎。 係啊，咁但係啦，好啦，呢個電影入面都有講嘅就係話咁親人亦都好緊要啦。不過咁佢被揀選入去一個嘅安全屋啦，即係話可以避過一劫嘅人咧，就只能夠帶一樣行李入去嘅啫。現實生活中啦，頭先朋友都話我哋根本上冇 ready 過。如果真係突然間真係去到咁嚴峻嘅時候，你只能夠帶一件行李，帶一個屋企人，你會帶邊個咧？ 我會選擇唔去 啊。你知唔知道嗰個電影入面就係咁啊？ 我會選擇唔去啊！ 係你咁樣抌得屋企人喎、 啊？我寧願同屋企人一齊咯、啊，我就算要死都一齊死啊！我唔想同佢哋分開啊！我唔要呢個機會。 你要同太太或者同屋企人真係要去睇呢套電影，我諗你會喊，我都入面有喊。 次次睇呢啲都喊噶啦，但係而家睇我諗仲大感覺啦。 係啊，我就係覺哇，覺得原來作咁近㗎，所以我先突然間想問你個問題，加上你有呢個嘅歌曲啦。但我想話啦，兩年幾？22个月啦，冇推出新歌，感觉点解你会话想喊或者 唔系想周文人真系喊？我觉得一个好奇怪，即系唔好话奇怪嘅，大家都有心，但系有一个现象出现咗，就系令到我醒觉，就系点解我今次派歌咁多人恭喜我嘅？ 系， 我会喺度谂，咦，以前系咪我自己有好多嘢，或者大家有好多嘢都系理所当然咗？但系当疫症出现嘅时候，原来有好多嘢要押后，原来突然间终于有机会可以派到自己首歌嘅时候，啲朋友系真系会打嚟恭喜你嘅， 系， 好似终于有工作啦， 系 咁样咯。我自己觉得，我哋一定要好好珍惜本身有嘅嘢。額外再要諗下嚟緊將來我哋要以一個乜嘢嘅心態同埋乜嘢嘅生存嘅模式，因為以前過往嗰種生活模式呢，就算冇咗疫情之後呢，唔會再得返一轉頭㗎 喇。 有好多公司倒閉咗嘅，首先唔會開返，第二有啲公司 work from home 原來慳到咁多錢嘅，佢唔會再租 office 㗎喇，原來喺屋企都做到嘢，咁你哋全部以後都喺屋企做嘢啦。原來個訪問是可以隔空咁做噶，封 in 然后自己拍片， 音乐会可以网上嘅， 再剪翻埋一齐，咁都原来做到个访问噶，仲要悭埋化妆整头添，咁不如以后都唔好现场录音做访问或者直播做访问啦，自己做咪得咯，即原来系咁嘅，咁嘅时候个世界一路转变咗咯，咁而我哋呢啲好怀旧、好念旧嘅就会。死啦！適應唔到啊！我中意以前多啲啊，即會咁噶嘛，我哋就會好辛苦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要唔好話逼嘅，其實係一定要面對嘅就係我哋要學習一個全新嘅生活模式，去迎合未來嘅生活嘅需求咯。好，唉，劫後餘生嘅真係就係咁咯，即要適應啊。是運氣差得很異常。那风沙找无牙章，要捏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动狂奔，安身天地一角，地中出我跟天对衡。 我相信好多唔同嘅人啦，世界上面好多人都深深体会到呢一样嘢。但系会唔会就系都系咁样想加重大家对大家之间嘅建立多啲回忆？所以你今次个 MV 特登揾咗你个女女， 你觉得好好啊？系啊， 我冇谂过啊。 系噶，因为我比较少去攞屋企人出嚟摆个荧幕前面。 系啦，呢个其一，其二就系我啲同啲朋友都喺度谂咧，就系话，喂，揾到个 BB 拍嘅，哦，会唔会系佢个女啊？ 系啊，其实因为导演都有。想在里面出现一个 BB，因为生命 其實是即係 BB 佢最好嘅表達啦，更加切合翻我個本身個背景啦，我個狀態啦。咁佢都問我想唔想用自己嘅 BB？ 如果用人哋嘅 BB 都可以㗎，好簡單嘅啫嘛。但係嗰個意義又好似冇咁重大，橫掂都係拍咯。會唔會想用翻自己個女，令到呢一件事更加有代入感，同埋更加係一個有更有紀錄性，俾女女第日大個睇翻咧？咁我都同太太同埋公司都商量，其實又唔係一件大不了嘅事。坦白講，唔會影響到乜嘢嘅。咁其實所以重金禮聘邀請佢出嚟，我俾咗兩粒餅餅佢， 好多噶啦。 咁所以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就恭喜私用啦，去記錄翻同女女嘅一啲嘅成長嘅一個點滴啦。 咁我想問一下啦，今次疫情裡面，你最深刻有冇一個故仔咧？ 太多啦，喺依兩差唔多兩年嘅時間。經歷了太多的事，反而我自己很深刻的是我在這段這麼難捱的時間但是我自己覺得很深刻是在這麼難過的時間裡面，或者大家都這麼怕跟人去相處的時間，我這段時間還有很多朋友會幫我，也都有問候我關心我，這件事我覺得是哇，這個世界都還有愛，反而這一些朋友和家人令到我在这段这么难的时间我觉得很深刻，我真真正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互相扶持，没有了世界又如何，我还有你们的这一个这么老土的说话，我真的感受到了。 若有一个他拥抱一个他，这是和平盛世的恋爱，若有一个他相信一个他，结伴同行吧，一起成家一个他，宽恕一个他，这是传扬大爱的筹码。世界这样，不要再丑化。有一个他，多过一个他，终有和平盛世的暖芽。有一个他。朋友剛才說互相扶持，我最深深在這個疫情裡面體會到的就是經常都說香港人很冷漠的嘛。另一件事我很深深體會到的互相扶持是什麼呢？我以前沒有這麼覺得的，就是大家按lift的時候都是會覺得我有東西保護隻手，不如我幫你按埋啦，大家會主動去幫大家啦。以前會覺得 而家好珍惜每一個祝福嘅。 係啊，你會覺得佢真係想 看。我曾經都試過去超級市場買嘢，我排隊啦。咁有啲人見到我，你買咩啊？我話哦冇啊，我排四盒紙巾，屋企冇紙巾。咁跟住排完之後，有一個都同我差唔多年紀嘅應該家庭主婦，佢伸咗一個洗手液俾我。佢話喂，我搶到呢個喎，俾你啊！我話我唔使啦，屋企有。唔係啊，你屋企有 B B， 攞多啲啦，你買。哇！突然間覺得點解你搶翻嚟嘅嘢，你會俾我嘅？我會覺得好感動㗎，我雖然到最後我都冇要，因為我家真係有，但係我好 appreciate 呢個人會，當然佢亦都知道我係邊個，或者佢可能平時又聽我嘅歌，佢亦都知道我屋企係有小朋友。 佢打打安 子，咁但係佢冇必要佢要分佢嘅嘢俾我噶嘛？咁但係佢分咗俾我，咁我覺得好感動咯。同埋都有過馬路嘅時間，安全島遇到一個太太，佢又會問我點啊？你 B B OK 嘛？我話好好啊，好開心啊！係啊，頭嗰個時間你要多啲陪佢啊！拜拜。好簡單，冇八卦，從來唔會覺得有難堪嘅感覺，冇八卦，冇侵犯，就係好一個好簡單嘅問候，一個安全島，最多咪幾秒鐘嘅事。咁但係大家會咁樣去打個招呼，問候一下，其實係好開心咯。 係啊。 咁但係以前可能會 会唔识珍惜呢啲噶，以前会觉得哇，你突然间同我讲嘢，我惊我太太咁。但系而家系好想同人哋倾偈，有嗰种即系劫后大家剩翻落嚟嘅生命，大家互相扶持嘅感觉。系希望呢感觉快啲过去，咁啊最好啦。 但系继续 keep 住呢个温暖。 当然啦，当然要啦。 你决定了有日离开主流，挨些孤单为了自由。擦过闹市，告别银色高楼，寻找空隙让你遨游。大世界有没有逼你回头？活着是你多么的稀有。世上有足够人求，你要作你的领袖，谁人能松开手扣？来吧，万紫千红，你开花了吧。寻找终点线，来吧，地方天远，你找到了吗？ 即系我唔系八卦嘅，我都真心好想知道嘅就系、是你习惯未咧？ 习惯噶啦，其实已经进入晒轨道噶啦。系啊，女女都已经系即系识得去同大人去沟通咁。 算唔算乖啊？ 我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个细路仔乖嘅， 因为阿Jenny 有讲嘅，吴若希就话佢第一胎就好乖，第二胎就哇开始好曳，会踢佢啊。 佢乖嘅，佢乖嘅，佢乖，佢都几锡妈妈嘅。咁同埋都系一个 touch wood 冇乜需要去特别去护理佢，几自然去能够成长嘅一个小朋友嚟嘅。咁呢个好多谢太太。 所以其实咧，作为爸爸咧，你都会好照顾太太之余，其实分轻少少少少。就少少噶啦， 少少都好啊。有时佢譬如半夜阿女女醒咗，然后将佢摆落床度，虽然我帮唔到啲咩手，但斟杯水俾佢饮下都好啊。 系啊，咁、你会唔会帮下手凑下尿，即系换下尿片啊、饮奶啊嗰啲？ 我喺屋企最多就系同佢冲凉啦，因为女女都有翻咁上下冲凉噶啦嘛。咁所以呢一样嘢都交俾我啦。男人可以即系大力啲。 咁你最觉得凑小朋友，反而今次新手爸爸嚟讲最难嘅系边部分？ 最难啊！当佢肚痛，唔舒服，我谂好多爸爸妈妈都知啦，即系 B B 仔 细个识讲咩， 好容易肚痛喊咯。但系饮奶系佢最主要嘅食粮嚟噶嘛，喺经历嗰段两个月嘅时间，都真系应该系第三、第四个月最犀利，都几心痛噶。日日见住佢喊到冇力，都继续喊，因为个肚好痛，系啊。咁但系奶系要食噶，女，你唔食奶会。唔得噶，咁就要有少少逼佢食咯。咁但系 医生都唔可以 辦法，有啲完全低敏嘅，但系佢话细路仔唔会食嗰啲嘅，好难食嘅。如果佢食到即系继续食到由即系人奶嘅，咁就由得佢啦。咁但系好多要佢本身又唔系好中意食奶，跟住好啦，终于挨到去食加固食品啦，即系食粥仔糊仔，好嘢咁样。佢突然间最近又食翻奶，唔知点解好得意，所以 ready 定俾佢咯。咁啊，而家就所以好舒服噶啦。 系喂，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准备作为新手爸爸妈妈啦，你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到佢哋咧，凑小朋友嘅？ 我谂即系做爸爸一定要即系花多啲时间。同埋要，反而我觉得唔係好需要顾及个小朋友感受，因为其实佢未有太大嘅感受，佢纯粹係你满足佢嘅需要，佢就会好舒服地瞓觉。反而我觉得要顾多啲太太嘅感受，因为即係见到太太身上面嘅伤口，其实就觉得宁愿是自己咯， 系同埋心里面嗰种关怀，即系唔系实质上面，我俾一沓钱你，唔系嗰啲， 唔系嗰啲大晒咩？ 系因为同埋其实佢24小时照顾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随时会起身噶嘛。 24真系24啊，每一秒都系望住个 B B 嘅需要，因为到佢而家识爬啦，识企起身。仲擔心過之前，之前都係擔心佢唔食啫嘛。但係其實佢肚餓，最終都會食嘅。但係 而家系惊佢跌亲啊， 受伤。 系啊，只手伸咗去嗰个位，原来大人觉得冇事嘅，但原来小朋友只手入到去，要真系要睇住，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睇住。 系，所以反而自己嘅伴侣系要最俾多啲关怀佢。 系啊，冇错，因为实在太攰啦。 系啦，咁啊，而家呢一个疫情啦，令到我哋更加觉得一定要珍惜屋企人啦，珍惜而家所拥有嘅嘢啦，亦都希望所有嘢都快啲回复正常啦。希望之后唔好等咁耐啦。 系啊， 继续派多啲好嘅歌俾我哋。 好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拜拜。 阳台望见那月光，而是睡过那睡床，如停顿光阴般于故居长住到天荒，唯独是你那目光开始比照片淡黄，如提示我岁月总爱催人没法反抗，为何问到你健康总喜欢去避谈近况，却又带多点手震针插不通，唯求别怪我为生计仅止偶然来往，把握不了共聚时光，仍能共你见面相遇下几多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是我恐怕未能及时，共进晚饭共怀念消失那日子，方知道不爱就很迟，时候若不早不可再不在意，长年独过往外闯，归家先觉未如旧往，亲上喝到这碗醉家常的汤，为下个节日先记得回到来探访，一腔挂念对谁讲，仍能共你见面走来最多一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没那一个从无休止，若最爱仍在仍愿称呼我孩子，好想探多个下一次，时候若不早多一眼都在意，明明没有要事干，仍旧习惯说繁忙， 现在听紧嘅劫后余生主唱嘅周柏豪，今日朋友圈嘅主角都系周柏豪。咁喺社交平台度咧，都有一条咧小小嘅短片，就系我同周柏豪讲呢个新手爸爸会分享嘅 tips 嘅。大家都可以上社交平台度揾。今日敏感时刻同大家讲声拜拜。